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应对让人头疼的需求变更问题。我以前在国内做开发的时候呢，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这几年在美国工作呢，很少加班，但是产出啊并没有下降。所以我一直在思索啊，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里面呢涉及的因素比较多，包括像大环境呀、管理水平呀、配套设施等等。但是有一个因素呢至关重要，那就是需求变更。在国内很多软件公司，需求变更是常态，开发到一半，很多原始的需求呢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呢，当初的设计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很多代码需要修改，不得不加班加点赶上进度。你再看不加班的美国公司，需求确定之后呢就很少变更，这样开发人员呢就可以针对需求有比较好的架构设计，而不用考虑太多可能的变更，就比较从容的在项目计划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而不需要加班加点。在需求变更这个事情上啊，其实没有赢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程序员呢，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白费了，得不到成就感。因为频繁变更的需求呢，也不得不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很多可能的变更，导致代码还比较臃肿，代码质量下降。加班加点呢，就成了常态。甚至有人说啊，杀一个程序员不需要用枪，改三次需求就可以了。产品经理呢，也觉得很委屈，客户要改我有什么办法？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似乎变成了两个对立的岗位，程序员怪产品经理乱改需求，产品经理呢觉得是客户造成的，人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客户同样不满意，觉得做出来的软件不是他想要的，进度总在延后，你还想加钱。既然大家都不满意，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去想办法改善，这也是软件工程这门学科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目前呢也已经有很多管理需求变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这两个常见的解决方案。方案一呢，就是增强需求变更的流程，让需求变更呢规范起来。这个方案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严格的流程来避免一些没有意义的变更，从而达到管理需求变更的目的。方案二呢，就是快速迭代，缩短版本的周期。这个方案呢是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将大的功能拆分，每一个版本的周期就实现一部分的功能需求，周期比较短，这样需求发生变更的时候呢就可以快速的响应。不过呢，在看到这两个方案之后啊，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满足于当前的答案，可以自己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些方案是不是解决了你当前项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换一个项目环境，这个方案是否仍然适用。之所以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呢，是因为对于像软件工程这样偏理论知识的学习呢，你一定不要仅仅停留在了解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上面，而是要追本溯源，研究问题背后的原因，研究理论背后的来龙去脉。因为就算你记住了再多的解决方案，你换一个项目环境可能就不适用了。所以我们要多去分析，多去思考它背后的逻辑，这样未来呢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做到对症下药，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甚至在没有现成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呢，能自己创造合适的解决方案。为什么建筑工程中比较少有需求变更呢？要解决需求变更的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软件工程行业中的需求变更它是怎么来的。我很喜欢拿软件工程和建筑工程的对比，就你可以思考一下，同样是工程，建筑项目也有需求变更的，但却不像软件项目这样频繁和失控，为什么呢？我总结一下啊，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需求的确定性，还有一个就是需求变更的成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需求的确定性。建筑需求是很具象的，而软件工程的需求是抽象的，所以在建筑项目里面，无论是提出需求还是变更需求，客户和施工方都明确的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软件需求呢，则经常是抽象、模糊、不精确的。模糊不清的需求呢，导致在软件开发有了一定雏形之后呢，才慢慢的想清楚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从而导致需求变更。举个例子，客户呢，最开始对软件界面的颜色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当第一个版本的软件给客户看的时候，客户觉得白色背景太难看了，希望换成蓝色的。第二个版本呢，换成蓝色之后，客户现在已经觉得黄色更好看了，希望换成黄色的背景。那第三个版本的时候呢，产品经理担心客户还想换颜色，就直接做成了换皮肤的功能， 用户呢可以自己选择颜色，那客户还是不满意，问你能不能把背景换成图片。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很熟悉？类似的事情呢，其实经常发生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场景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影响需求变更的第二个因素，需求变更的成本。建筑项目里面的需求变更，我们都很容易和成本挂钩，因为这些东西啊已经是生活常识了。而与此相对的是，很多人啊，包括很多老板，都对软件项目需求变更呢导致的成本增加缺少系统的认识。举个例子，装修房子的时候呢，如果墙面已经刷成白色了，但是客户想都刷成蓝色，那么他会很清楚，这涉及一系列的成本，你需要重新购买涂料，需要找人重新粉刷。那如果换成一个软件项目，客户想把界面的白色背景换成蓝色的，他会觉得这是很简单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产品经理也会这么想，他会对程序员说，哎，不就是换个界面吗？不就是换个颜色吗？几行代码的事情，客户让换就换了呗。但实际上软件项目的需求变更啊，哪怕是换一个背景颜色，同样是要涉及成本的，需要修改所有涉及背景颜色的代码，需要更新相关的测试代码，还需要对涉及的界面呢重新测试。你当然可以说这个成本呢是架构水平不到家导致的，但如果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要有支持换背景颜色的功能，那么开发的工作量呢从一开始就上去了，成本同样也是提升了。那回到文章开始时我们提到的美国程序员不加班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产品经理不敢随便的乱改需求呢？因为在美国很多 IT 公司啊都是工程师文化，工程师呢相对比较有话语权，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加班加点的，所以产品经理变更需求的成本很高，在确定需求的时候呢必须慎之又慎。说完原因呢，我们再来看解决方案。首先你需要意识到，在软件项目开发中啊，需求变更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你一味的抵制需求变更也是不可取的。你所能做的呢就是利用软件工程的知识去理解需求变更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呢找到合适的方案来改善，积极的拥抱合理的需求变化，减少呢不必要的需求变化，这是大的前提条件，也是共识的基础。好，既然引起需求频繁变更的原因我们已经清楚了，那么怎么样有针对性的想解决方案呢？这里你也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会想到哪些办法。而我的经验呢就是从源头着手，既然需求变更的原因呢是需求不确定和需求变更成本太低，那么就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提升需求确定性，把需求分析做做好，就是减少需求的变更，提高需求变更的成本呢，让客户或者产品经理不能太容易的就变更需求，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减少需求变更的目的。但在实施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假如说一味的提高需求变更的成本，就会让客户的满意度下降，也造成了产品经理和开发人员之间的对立，不利于项目协作。所以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需求变更之所以让你痛苦不堪，也是因为需求变更呢让项目成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如说像返工啊、加班。如果我们可以低成本的响应需求变更，那么一样可以达到管理需求变更的效果。所以解决方案上啊可以再加一条，就是降低响应需求变更的成本，可以方便快捷的响应需求变更。接下来呢，我举一个在实际项目中遇到的案例，我们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通过对这个需求变更场景的分析来解决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我有个大学同学叫佳龙，他毕业之后呢自己开了个公司，早些年企业建站火的时候呢专门接企业建站的活，刚开始的时候呢很艰苦，没有几个人，甚至都没有专门的产品经理，开发流程比较简单，就是先把项目谈下来，客户提一个建站的需求，然后他们去开发网站，开发好了之后呢拿给客户演示，而客户呢在看到网站演示之后呢，几乎每次都会提出很多变更的需求，比如说颜色变一下啊，布局变一下，给留言功能加上关键词过滤啊等等。客户呢还喜欢直接在 QQ 上找负责开发的程序员让给改一下。那创业初期呢，佳龙同学真的是很不容易，每天和几个程序员一起加班加点，就是为了应对客户的这种频繁变更的需求。如果你是佳龙，你参考前面总结的这几种解决方案，你会怎么做呢？佳龙啊，他作为一个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呢，我觉得他当时啊运用软件工程知识去改善需求变更的问题呢是做得非常好的。 它其实并没有采用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分阶段的逐步改进。第一步呢，规范变更的流程，提升客户变更的成本。加龙其实也知道，通过提升需求确定性，做好需求分析，和客户多沟通多确认，是可以有效减少需求变更的。但是他当时呢，确实人手太有限了，也没有专业的产品经理，不可能短时间内呢去提升需求分析产品设计的水平，所以他第一步选择的就是提升客户变更需求的成本，这样可以马上产生效果。于是呢，在后面的项目中，在跟客户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他都会和客户约定好，如果说有需求变更，先统一要提交他那儿，然后呢，他甄别之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做，什么时候做，以及呢，可能要重新签订新的附加合同，也就是说意味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标准之后呢，让双方合作的流程变得更规范起来了。这样呢，程序员就可以专注于开发，也不会因为频繁的需求变更影响进度。大家不用那么累，收入呢也在稳步的上升。但是需求变更的情况呢还是时有发生。第二步呢，用原型设计低成本的响应需求变更，做好需求分析和确认，减少需求变更。那加龙在挺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之后呢，就雇佣了一个全职的产品经理，专门去跟客户确认需求。这个产品经理呢很专业，每一次啊在了解完客户的需求之后，也不急于让程序员去写代码，而是自己呢先用原型设计工具呢先设计一个简单的原型，然后就给客户演示。于是呢，客户会针对原型的效果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呢再快速的修改原型，这样反复确认，等到客户没有什么修改意见之后呢，再让开发着手去实现。那通过原型设计的方式呢，它不仅可以方便的与客户沟通需求，还可以灵活的响应需求变更。通过提升需求的确定性，加龙的公司啊进一步的降低了需求变更的情况发生，营收上呢又上了一个台阶，又增加了几个程序员和产品经理。第三步呢，通过灵活的架构和强大的配置来低成本的响应客户需求变更。加龙的公司在经过两年的发展之后呢，敏锐的发现其实大部分企业网站的功能啊都是很相似的，主要差别呢还是在界面样式上面。而这些年大部分网站的开发呢，其实都是把前一个网站复制一份，修修改改，但这样呢还是效率太低了。如果说可以做到定制化，就可以更高效的定制网站。于是呢，加龙从公司抽调了几个骨干程序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组，把这两年做的网站类型呢做了一个分析，然后做了一套建站系统，有点类似于后来流行的像 WordPress 啊这样的博客系统，它可以通过换皮肤的方式呢来定制界面，通过插件的方式呢来增加功能。那由于前期积累充分，大约半年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使用这套系统去建站，一下子啊就把建站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而且当客户的需求有变化的时候呢，只要后台做简单的配置，就可以马上的支持需求变更了。但是这个模式也有问题，就是有些特别个性化的定制需求呢还是满足不了。不过这也没关系，对需求需要个性化的客户呢，你要么就增加额外的费用，要么呢就直接放弃掉。如果咱们对他这三步采取的方案呢做一个总结，其实还就是我前面说的三个方案，就提升需求的确定性，提高需求变更的成本，降低响应需求变更的成本。只不过加龙啊，他根据公司不同阶段的特点来灵活的运用这些策略。这就是我的同学加龙呢在处理需求变更的时候呢分阶段采取的方案，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呢？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通过对比建筑工程中的需求变更，和你一起分析了软件工程中需求变更产生的原因。需求频繁变更啊，主要就是由于需求不确定和变更成本过低导致的，并由此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提升需求确定性来减少需求的变更。这种方案的优势呢，就是对需求的理解透彻，后期返工少，缺点呢，是对产品经理的需求分析能力呢要求很高。还有就是提高需求变更的成本，规范需求变更的流程，减少需求变更。这种方案的优势啊，就是可以马上起到效果。缺点呢，就是过于繁琐的流程不利于项目协作。降低响应需求变更的成本，积极应对需求变更。这种方案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响应需求变更，能快速试错，尽快调整。缺点呢，在于就是说软件架构和项目管理呢，要求是比较高的。就像我的同学加龙那样，你可以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对比这些方案的优缺点，选择适合你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你是做企业外包项目的，客户不懂又喜欢瞎掺和，那么就可以适当的提高变更成本，甚至于每一次变更呢都可以计入项目成本之中。如果你是做互联网项目，需要快速的推出产品，那么就可以选择降低响应变更成本，快速迭代，快速试错，尽快调整。如果你是项目经理啊，希望你通过这一次对需求变更的学习，能针对项目特点制定合适的需求变更流程，选择适合项目的开发模式，管理好需求变更，从而呢提升整个项目的开发效率，避免重复返工导致的浪费。如果你是产品经理呢，希望你通过这次的学习，对需求变更导致的成本有很高的重视，努力提升专业水平，勤于和客户啊、开发测试人员沟通，勤总结，尽可能呢将需求变更的可能降到最低。如果你是开发或者测试呢，希望你在以后遇到需求变更的时候呢，不要置身事外，抱怨产品经理不专业，因为需求并不是产品经理一方的事情，项目参与者都有责任一起把需求分析做好。在一些需求分析和变更的关键阶段呢，要主动的参与其中，从开发和测试的角度呢，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去思考需求产生的背景，避免对立情绪。好，最后我希望你思考一下，在你参与的软件项目中，需求变更多吗？你们是怎么管理需求变更的？你觉得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